不忍放松，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、哦、我必须要走，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的能忘，再多的回忆和希望， 不管它有多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、哦， 情节要发展， 不要放弃，因为有一直能返回， 爱会继续，我们的故事真的忘，太多的回忆和希望，不管它有多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，我们的故事多的情节要发展， 不要放弃，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。 深冬寒风中，它就像一缕暖风，一道彩虹。我静下心来，试图享受着片刻的感动，可突然你的声音传过来，你在呼唤我的名字，喊得让人心痛。于是我转过身去，叹了一口气，望着你，开始听你说。 听到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唱着不同的歌，突然发现也许两个陌生人想要攀谈起来真的是件很困难的事儿。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那个要去西藏的人，之前本来说好是在过节的时候去，也许就不回来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走之前想跟你告个别，也许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也会给你带一份关于西藏的音乐的礼物。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，自顾自的伪装坚强，不再委屈依赖你的肩膀，昨天如梦一场，现在的我还是一样，难免任性有点倔强，失去了你最后我又回到一个人的地方，曾经为爱付出受伤，想飞到倔强，失去了你最后 怎么说呢，终于你给我这个机会了。因为这一期的节目呢，叫做原谅。我认识一个比我大十岁的，算是女人吧。我们在一个工作单位，她对我非常的好，让我心里感到一丝温暖。一直后来，我喜欢上了她。在我最难过的时候，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。我心里非常感激她。今年我已经24岁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，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而且她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了，所以呢，我希望祝福她工作顺利，家庭美满幸福。我也会马上成家立业，非常感激她陪伴我的日日夜夜。同时也请他原谅我对他所做的一切，如果有来生报答的话，我会一定好好的对待他。现在呢有点语无伦次，累了困了，只有躺下听着情人这首歌曲慢慢睡去。 像丛林深处静静流淌的溪水，蓝色夜空轻轻闪动的星辰。 要星期去考试了，这两天都一直在忙考试，感觉也挺充实的，复习的也还可以。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和我大家都能考出个好成绩，开开心心的。 吴哲彤，五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亲口对他说过生日快乐。本来以为今年可以，但是还是不行，所以我给他说生日快乐。仿佛你就在我身边，等待了一年又一年，对你的思念365天，想就等这一天，勇敢的把从前情人节快乐变成祝你生日快乐。 仿佛你就在我身边， 把从前情人节快乐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生日快乐。听歌的时候，我感觉嘴里有点酸，好像是梅子的味道。我曾喜欢这种味道，可它却总不融化。我咽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只能含着。也许他就喜欢我这样含糊不清的过着。而他生日那天，我把他吞下去了。 雨后的长街，相同的地点，玻璃窗面前重叠我今天的脸。你不给诺言，也不说抱歉，未知的风险，我决心在哪里面。那一天扣着指尖，不为什么，我就相信我们会永远。那一年没有宣言，但抱着你我曾拥抱全世界。

只是了汤，我们两个汤是一个碗，左心房暖暖的好保暖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 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离开了小屋，那么我想当我进到小屋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的话，我会感觉有种仿佛走错门的感觉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都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因为只有你快乐，节目才会快乐，只有小屋的哥哥快乐，所有的家人才会感觉到幸福和快乐。 就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，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毯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，熟悉的安全感，分享的汤，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，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，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你手掌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在胸膛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都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其实你 就意味着要学会原谅他呢？也许在这个社会生存，原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们都要学会原谅一个人的疏忽大意，袖手旁观，若无其事。可是谎言真的能被原谅吗？一个人的谎言真的可以原谅吗？如果一个人说了一个谎，他就会说一百个谎来圆这一个谎。所以如果在有人问我答案的时候，我不会马上回答不，也不会马上找个借口来敷衍他， 我通常会说等我考虑一下再告诉你吧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如果感到为难，我都会这样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好好想清楚。谎言和欺骗带来的伤害是不能原谅的，所以即便是伤害，我觉得诚实点来的才坦荡，不是吗？尤其是对于爱的人，谎言对感情造成的裂痕是学会了后悔，懂得了珍惜，也无法修复的。 长长的路上，我想我们是朋友，如果有期待，我想最好是不说。你总是微笑的，你总是不开口，世界被你掌握。月亮绕地球，地球绕着太阳走，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，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，在预言着什么。在无声之中，你拉起了我的手，觉整个黑夜在震动，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，星星在闪烁，你怎么说？找也找不透，你眼中闪烁不灭无边的温柔，那波光在诱惑。在无声之中，你拉起了我的手，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，星星在闪烁，你会怎么说？ 不知道想说什么，只是就像你说的，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你很多。你真的相信有人会爱我十年吗？前几天我的初恋情人突然出现了，可他已经结婚了。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俩又在一起吧。我知道这违背了很多，我们甚至说可以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 但是我们后来有了承诺，像你的承诺。其实我知道这句话可能我永远没有办法在亲口跟他说了，可我憋在心里真的很难受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，我不想再违背一些道德，那样真的很不好，对我们来说都是种伤害。我们俩开始的那一年98年，你说你爱我10年了，可你已经结婚了，我想我们都很伤心的分开。我现在只能祝你幸福，祝你现在幸福，将来幸福，永远幸福。还有就是我们忘了彼此的承诺吧。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 下，我的思念在紧扣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 我悄悄的思念，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，我离开自己。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，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，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，离开自己。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俯视着你住的那间小屋子，我把你左手边的窗帘拉开一点，想让月光多一些洒在你身上，可睡梦中的你好像不让，一翻身闪过去，浑然不觉我的目光。我只好用右手把这熟悉的音乐在你耳边放起，来，快转过来，让你的心门露出一点缝隙，好让我把最后一句约话送给你。 和这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，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这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，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，离开自己。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，有一天我将离开自己。 的染色体让我们很容易进入到对方的身体，我让你长出翅膀，我让你飞上天堂，我也让你永远那么悲伤。而现在你终于可以把我赶走了，你用固执的等待将我埋葬，然后种下一株水莲。我知道那是纪念，是你在现实中迷失的路标，我就在下面，